咁喺录音室入面呢啊，有我大卫啦，亦都有杜比啦，吓、啊， 系你好， 系啦，亦都系亨利喺度嘅， 系大家好， 系冇错，咁啊，咁啊上个礼拜就讲啲好时事性嘅节目啦，吓、啊，即系嗰个就比较贴近我哋个市，系啦，贴近个市况啊，咁啊都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啦，咁上个星期嗰集就就有啲成绩啦，都爆上去啦，咁我哋嗰个节目仲可以维持啦，吓、啊，即系冇做极都冇成绩，冇人听啦，咁样样，咁唔好意思啊，今个礼拜咧亦都系做啲都系比较离地嘅嘢嘅，但系亦都系好 hit 噶， 系 hit 到好多今日嘅呢几嘅传媒咧攞去做头条， 系冇错，你 包括一周刊咧亦都攞去做封面故事。 嗯，你见系呢个报章啦，吓、啊、杂志啦，包括所有网络啦，吓、啊、评论员啦，吓、啊、早晨节目新闻都系讲紧呢样嘢嘅，吓咁系咩咧？就系、是、Bitcoin 吓、啊、Bitcoin 呢样 中文 虚拟货币，中文就叫做比特币啊。咁其实可以讲下比特币，咁其实 币者系咪真系好币家伙咧？ 都未必系嘅，都系一种叫做可以交换，即、就、系、是、一个中介嘅。货币嚟嘅吓，去做。 讲到货币呢样嘢咧，我哋一定要知道乜嘢叫做啊，乜嘢之前咧，唔该攞张银纸出嚟睇下啊，香港嘅港币出嚟睇下，好写明一个两个字，英文啊两个字，就叫做 legal tender， 即系咧合法货币 ，legal tender 合法货币。咁啊，喂，咁啊 ，David， 我想问下你啦，咁呢啲咁嘅比特币咧，就系边个发行啊？系咪即系合法货币咧？吓？ 哦，比特币就冇人发行嘅，啊，基本上系一组叫做加密咗个密码嚟嘅啫，咁样样。咁啊，由一个人叫做 中本聪， 聪就发明嘅一个日本人啦，吓、啊。 真名假名嚟噶？ 冇 人知啊。 冇人知啊，就知道佢开始发明呢个计划先嘅，系、嗯、啦。啊，咁啊，叫做比特币咁样样，一啲虚拟嘅货币啦，咁样样。咁啊，如果以一个形象化咁啊，对于大家理解咧，咁啊似咩咧？似系。大家上论坛啲论坛金币啦，可以咁讲啦。咁其实就唔系嗰样嘢嚟嘅，吓、啊，即系货币咧，其实就唔会有任何嘅叫做财富可以俾到你嘅。货币咧，吓、啊、有一个叫做中介嘅角色。咁其实啊，点样先可以成为一种货币咧？咁其实讲最常见嘅例子就系黄金啦，吓、啊。啊，咁黄金点解可以做个货币呢？当初即系远古嘅时候，其实而家都仲可以系做一个避险嘅作用嘅，就系、是、黄金呢，首先一个货币有耐用啦。啊，第一样嘢就系唔好成日唔好咁久就刮花，跟住又唔见咗，跟住就话即系毁坏掉啦吓。咁 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比较稀有嘅，系啦。咁先要做个货币。咁嘅呢个 Bitcoin 咧系可以符合咗呢两个条件嘅吓。咁第三样嘢咧，货币咧就唔可以即系伪造啦吓，咁、啊、你整啲假钞出嚟咧，咁啊扰乱嗰个金融秩序啦。咁啊 Bitcoin 咧，咁其实咧个原理上咧就唔同论坛金币，论坛金币系操控喺嗰个论坛主个手上，佢中意加啊加减啊减，但系 Bitcoin 系透过一系列嘅加密程式嚟做到嘅。 嗱、啊，你讲翻头先，你话成为货币咧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咧就系咧唔系咁容易整烂。咁梗係唔可以整爛啦，因為根本都揸唔到，點整爛咧？根本就唔即係喺實際佢唔係一個 physical 嘅 product 嚟嘅，係網上虛擬。咁虛擬嘢點樣整爛佢嚇？咁、啊、第二咯，你話稀有嘛？稀有啊，即係而家有幾多個？全世界有幾多個單位啊？其實有幾多個單位嘅Bitcoin 啊？ 哦 ，Bitcoin 而家講出嚟咧，應該大概有1200万個到啊嘛。 哦，咁以全世界咁大嘅市場嚟講咧，1200万個 Bitcoin 都係好少啊。个符合咗稀有呢个条件啦。 咁、啊、但系佢已经话俾你听就系点样，因为而家佢嗰个情况就头先阿 David 讲嗰度咧，就系话啊，第一件事就系话 OK，Bitcoin 呢样嘢咧，其实理论上你就系、是、即系点解会有货币啊？或者最开始讲就系货币就将嗰个交易成本降低啊嘛。即系我，即系譬如我系养猪，阿杜比系养羊，阿 David 就做鞋嘅。咁我哋好难将嗰啲嘢，即系大家都好有需要。咁但系货币又可以解决咗个问题，就将羊统一化嘛。OK，、 嗯、即系以前就交换啦。譬如咧，我啦三只羊换你一只猪，我就揾你笨嘅。其实咧，即系我唔系你揾我笨，一只猪点值三只羊咧？系咪？咁啊可以，即系依叫 barter economy 啦，以物易物啦。咁但系货币出现咧、嗯、就 唔使以物易物，唔使拖三隻羊，你就拖隻豬去個墟嗰度。 有個量度嘅標準可以講係 量。佢有個量度標準之餘就係價值嘅標準。咁但係 Bitcoin 呢排就講到非常之熱，就最主要原因就話好似真係已經有人係承認咗呢樣嘢，而喺真係喺個平台上面係有交易啊，即係唔係得 offer。是有 bid 嘅，即系有人 offer 出嚟，亦都有人肯俾钱去买啊嘛。 咁点样买法啦？俾啲例子嚟睇下啦。嗱，正面嚟讲，嗱就承认佢系一种货币吓，即系可以交易啦。咁啊，有啲地方咧买嘢食咧，买咖啡咧吓，唔知系买咖啡得唔得？总之啊，有啲商品嘅交易咧，真正 physical 嘅商品嘅交易咧，你就可以咧用 bitcoin 嚟找数嘅。 嗯。 啊，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嘅嗱，我都係講正面㗎，找數咋咁啊？呢、這個塞浦路斯咧有間大學叫做尼科西亞大學，即係嚟呢個塞浦路斯嘅一間大學咧，交學費咧都可以用 Bitcoin。我唔講個歷史原因啦，唔講，總之嗰間大學就可以攞嚟賣嘅。咁負面方面啦，亦都肯定咗佢嘅存在就係咧，即係。加拿大當局咧要啊嗰啲 Bitcoin 賺到錢嘅人咧要抽税喎、 嗯， 啊即係間接即係 endorse 咗佢嘅存在。咁另外咧就有啲國家啦，嗱德國咧亦都話咧係裁定咗咧 Bitcoin 嘅法定地位喺當佢係一種金融工具。 都係三個月前嘅事嘅咋 嚇？係啊，唔係好耐之前啦。美國德州咧亦都個法院咧就裁定咗 Bitcoin 咧係一個法定嘅貨幣。 系啦， 啊有人承认啦， 啊咁有人承认咁样样，系咪即系代表系一个可以成为未来主要可做嘅货币咧？咁样样 嗱，货币要搞清楚一样嘢咧，啊系呢个政府认可之下由央行发行嘅。嗱、啊，当然咧，香港冇央行啦，就汇丰啊、渣打啦，同埋嗰个 中银 发行货币嘅，但系喺政府认可之下，系佢可以发行人民币。 嗯， 咁但系咧呢、這个 Bitcoin 就唔需要通过政府，亦都唔需要通过银行，就喺网上咧自己系变出嚟。 嗯，只要你有部电脑咧，就可以系啊计算到，即系掘矿啦，即系我哋叫做吓、 啊、mining 啊用到嘛 Bitcoin mining， 有啲人教你啊点样去掘金当佢系金咁嘅。 系咁，其实咧就成个概念咧 ，Bitcoin 求其其实咩嚟嘅咧？咁啊可以再重新再讲一次，就系、是。嗯佢一个类似金，即系类似一矿个物体嘅 ，OK， 即系个比喻啦吓、啊，即系佢系一个有限数嚟嘅 ，OK， 咁由一开始已经话咗啦，喺2140年嗰阵时咧，咁咧就应该最后一个 Bitcoin 咧就应该喺嗰个时候就俾人掘到出嚟噶啦，噶、 啊，咁到时咧2140年嘅时候咧，将去到极限就有2100万个，嗱2100万你俾我使咧，俾你我哋三个喺间房嗰度喺录音室度咧，就好多嘅嘢嚟，好多嘅钱嚟嘅，全世界分匀佢咧就唔系好多嘅啫，即系唔系好多个单位嘅啫，咁所以咧物以罕为贵，物以稀为贵，所以咧就系值钱，有人炒啦，咁但系你话诶、哎、有啲咁嘅虚拟货币啊，喂虚拟咪虚拟咯，关我差事啊，啊咁就系唔系唔关你差事、啊，而家咧。就咧根本系炒到咧个价钱咧系好高嘅、哦，本来虚拟你呢啲唔系 game 喎，唔系网上游戏、哦，而系礼真嘅、哦，系值钱嘅、哦。咁咧系你我俾一好简单嘅数字啦，嗱、这个Bitcoin 咧就09年三年前就面世，得三年嘅寿命，即系个历史嘅啫，出世就2009年。咁咧开头嘅时候咧嗱就即系唔系好值钱嘅，咁啊去到今年一月咧就升到$15。一个 Bitcoin， 咁但系到咗咧，系去11月中嘅时候咧，已经升到$900啦，就升到60倍， 60倍。 不过仲劲嘅，仲有啲数字咧，就话咧，其实咧就喺今个月初，唔系今个月初，上个月初咧，就值$200一个单位嘅啫。咁到咗咧11月尾嘅时候咧，已经系升到咧。是$1,200， 即是贵过黄金的，当日的黄金的价格是1241元， 他11月29日那天呢就贵过金价了， 1142元是贵过金价的， 11月29日已经超越了金价了，那就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民呢就对资本主义十分之仰慕的，天生呢我们的基因呢都是有资本主义， 赌性甚强的，你知道 资本主义细胞啊，资本主义的基因在我们的，来到中国呢大炒特炒， 咁啦，就相当都紧要啊！而家咧一个 Bitcoin 喺大陆咧，即系寻日咧呢个政府发禁令之前咧，系值7050人民币嘅。啊，咁咧但系一发咗之政府嘅禁令啦，即系已经觉得唔妥啦，就跌到系4521，跌咗30%以上嘅。 咁讲翻啦，点解 Bitcoin 系可以咁啊？即系陆陆续续嗰个政府，即系无论美国政府、德国政府都慢慢去承认呢个咁嘅货币咧。咁第一样嘢就系啱讲咗啦，佢系类似一个金矿咁嘅形式去掘出嚟嘅。咁点样样掘咧吓？就系要 download 一套程式，一套程式就系一啲 software 啦吓。咁系一个 P2P 嘅程式嚟嘅。OK， 咁喺啱出嚟嘅时候咧，咁仲可以用呢个 CPU 去计算到。咁其实何计算呢，咁即係其实就一啲好複雜嘅数学程式，跟住你就慢慢去计算佢出嚟。嗰个例子即係以我理解啦，就係、是、如果好比报纸咁，即係前一两年都好兴嘅，就计呢个数独。咁大家斗快去计个数独，跟住计到个答案出嚟呢、就注册咗嗰个 number 佢。OK， 就加个签名上去。咁就成为一个 Bitcoin 啦。OK。咁继续，咁大家就斗快去运算。但係呢个运算嘅过程入面呢，就每整到个 Bitcoin 出嚟呢，嗰个难度都会越大嘅。咁所以呢，相比起四年前嚟讲呢，呢家呢普通嘅 CPU， 即係处理器啦，即係每个电脑每部手机都有个 CPU 啦，咁可以计算到出嚟。但到呢家呢系唔得嘅，要到系display card 啦，即係一啲叫做显示器嘅或者系计算啲图形嘅显示器嘅 CPU 先计到出嚟嘅，我哋叫 GPU 啦吓。咁慢慢咁越嚟越难嘅啦。咁其实咧成个过程就系一个预定咗嘅数目嘅货币，就咁样嘅啫。 因为其实如果你讲咧，其实我哋讲咁耐咧，如果大家对呢样嘢冇乜概念咧，咁其实 Bitcoin 而家我谂你近呢几个月啦 ，OK， 都比较多人去讲咧。其实如果纯粹用佢嗰个概念，我第一次听嗰时其实我唔系好明佢做咩。咁但系慢慢而家啲人就用，而家头先我哋讲过用黄金去做一个比例啊嘛，即系做一个比喻啦 ，OK。咁如果佢用黄金去做比喻就好易明啦，因为点解呢，啲大家就算俾佢掘到金呢，断估之后又叫黄金嘅，系咪 ?ok。咁,Bitcoin 就类似头先阿杜比都讲咗啦 ,ok。而家大概佢掘到出嚟嘅大概有1200万个到嘛 ,ok。咁佢嘅总产量呢佢都讲到明嘅，最后一个掘出嚟就是2100万个嘛 ,ok。咁个概念都似黄金啦，咁黄金点样用黄金去类比呢，就 ok。咁而家估计喺呢个地球上呢，黄金个蕴藏量大概係 16.5 万吨㗎嘛。咁、okay? 已经掘出嚟呢係已经掘咗13万吨㗎啦。ok。即係仲有 3.5 万吨未掘到啫。ok。咁不过如果用黄金去类比呢，就转返落去 Bitcoin 就容易明白。因为黄金如果假设啲人明白就係话 ok。咁你咪要即係如果假设最多咪去美国嗰度掘囉，即係成班人围住个河边喺度掘，掘完之后咪喺度筛完之后搵到咁样做。 就金山㗎嘛，所以叫做。 咁越嚟越多去参与，咁因为金有价嘛 ，OK， 咁但系其实金又未必有咩使用价值嘅，坦白讲句，佢唯独是一样嘢，就去稀有嘅啫， 卖工业上系有用， 工业上系有用， 有用途嘅黄金系有用途嘅， 咁就咁而家你去掘就是用个电脑去掘咁解啫嘛，咁问题就系话，如果而家我哋去睇，即系如果今日都系讲呢个话题啦，咁大家想知道，咁其实如果你想去参与呢样嘢咧。咁應該係點做嘅呢，就係頭先就嗱，其實彎單嘅啫，如果參與嘅嘢就應該就上個網站度，你去 register 咗佢先啦 ,ok。register 咗之後呢，即係我諗如果你係參與呢個遊戲啊 ,ok。參與你當呢個係一個遊戲啦 ,ok。如果呢個參與嘅遊戲有幾個方法去參與嘅 ,ok。咁如果譬如近排呢個禮拜啦，特別睇雜誌啊報紙講就係 ,ok。香港人都比較鍾意嘅啦，就係即係咪当炒股票咁炒啫嘛 ，OK。咁啊，去登记咗之后，咪喺佢哋而家有注册咗一啲叫做交易所啦，即系其实佢类似就 exchange center， 即系好似交，好似港交所咁样嘅啫。 系网上嘅交易所啊。 咁有人 offer 出嚟几多钱，你咪觉得抵，你咪买咯。买完之后如果佢升，你又卖翻出去，咁你咪赚钱咯。呢、這个就最简单 嘅 最简单嘅方法嚟噶啦 ，OK。咁另外一种第二种方法就系、是、OK， 咁我唔系啦。咁我不如就直头真係我都买部电脑返嚟去掘啦 ,ok。 咁啊，呢个亦都可以俾少少资料大家。嗱，如果而家买，头先阿 David 讲咗，其实因为佢呢个咧，其实系即系一个类似系用呢个电脑里边嗰个运算能力咧，去运算出一堆即系解开一条 formula， 咁就可能有你就会掘到个密码出嚟啦。OK， 咁呢种电脑咧，基本上咧就三样嘢要好强嘅，即系如果电脑你唔需要识好多嘅啫。头先阿 David 讲咗 CPU 啦，即系我哋用嗰、那个内嗰、那个 中央处理器啦。 中央处理器啦 ，OK。另外就一个叫 GPU 啦，咁 GPU 就即系系个骨系有个处理器咧，主要去处理 graphic 嘅，所以叫 GPU 啊嘛。OK， 咁另外就去里边啲晶片去到几快啦。OK， 咁而家咧，根据我哋睇嘅资料讲，如果去到今日为讲嚟讲 ，OK， 如果买一部似样啲嘅，即系你当去买一部电脑就买一部开土机咁上下嘢嚟嘅啫，即系佢掘嘢都要买部机器噶嘛。OK， 咁大概而家系大概系卖$5,000一部啦，你预翻大概港纸系$40,000到嘅。OK， 咁啊，全世界做得最叻嗰间公司咧就喺瑞典嘅。咁听过佢咧，或者啱啱出新嗰部机咧，唔知卖300已经卖鬼晒噶啦。OK， 咁而家呢啲机个效能去到几多咧？如果你用呢种我叫做好 high performance 嘅 computer 去做咧，大概啊，如果早一个两个礼拜前咧，就大概一日咧可以掘到呢个 0.4 个嘅，即系我系除翻嗰啲肥出，因为佢即系得有同冇嘅啫。OK， 咁但系如果而家去到而家，譬如呢个礼拜啊，或者嚟紧呢几个礼拜咧，我谂佢而家嘅速度咧，大概一日咧可以掘到 0.3 个到。咁、即系如果你买部嘢翻嚟咧，嗰部嘢就唔乜都唔做嘅，净系喺度掘嘅啫。咁即系话大概你如果以而家嘅速度到咧，大概你一个礼拜咧，你可以掘到两个到啦。OK， 咁即系话。如果两个，如果头先讲紧系几多钱？而家几多？$900嘛？ $1,200。 $1,200 OK。咁即系话，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掘两个嘅话，咁你一个礼拜个 return 就系$2,400啦。我假设个价钱唔跌啦。OK。 咁啊，即系大概16,000-18,000港纸到啦。 系啦。咁、如果你买部机系$5,000嘅话咧，咁呢个投资咧？相对嚟讲啊，非常之理想嘅，因为你只系投资$5,000到咧，你大概两个零三个礼拜到，你已经归本嘅啦。 但系个难度不断增加嘅。 哦，紧要噶，咁而家问题就系话，你越嚟越多人参与咁解啫嘛，即系问题就系你个 even point 喺几时啫嘛，情况就系咁样啦。 咁但系呢个咁嘅 Bitcoin 啦，咁啊好似个前景好好啦，但系由另一个角度讲，好似系都非常阴谋论嘅吓。 你意思系边一方面阴谋论？ 即系咁、我见好多报章啊，尤其系我哋华文传媒咧，都系讲翻咧系呢个 Bitcoin， 由于咧喺我哋中国大陆咧系好盛行咁样 OK， 而家 Bitcoin 嘅交易咧喺全世界交易有60%喺中国大陆进行嘅， 系、 所以咧中国大陆政府咁紧张系有理由嘅。 我惊佢搬晒钱走啊！咁头先，头先我讲， 因为已经可以攞嚟咧系买 physical 嘅商品啊， 系 即系泥马。即系简单啲嘅，即系赌场泥马嚟嘅。 咁头先亦都再讲啊，讲埋头先嗰先，好，只不过我漏嗰度唔记得讲。之后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咧，即系如果真系想喺呢啲呢个 Bitcoin 里边啊，呢、這个浪潮去搵钱啊，几样嘢头先讲过啦，即系你自己落场买卖啦 ，OK， 你自己走去掘啦。咁另外一个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就是、你见到因为佢而家去嗰个 Bitcoin 咧，喺全世界有唔同嘅交易所噶嘛。咁头先阿杜比讲过啦，因为其实而家国内系 Bitcoin 最大嘅交易市场嚟噶嘛。 系啊，六成啊，吓 嗰间公司叫 BTC 啊嘛 ，OK。 系啦，因为有个中文译名嘅，就叫做咧个叫做咧比特币中国 系啦，咁你要留意咧就系话，譬如以呢间叫BTC 嘅公司，因为而家我可能睇就话五成啦，今日再睇啲资料就而家其实佢占每日嗰个 Bitcoin 嗰个 transaction 即系个交收量，可以去到六成噶啦嘛，甚至可能去到七成噶啦嘛。咁你去留意一下一样嘢就系点样咧？其实而家呢间 BTC 大概一日啊，佢可以做到个交收大概有40,000个 unit 啊嘛，即系可以每日做呢个买卖有40,000个。 嗯 okay?咁就大概佢一日 transaction 个 volume， 即係佢嗰个交易量，如果用头先嗰个银码去计咧，大概係3.5亿到啦 ,ok。 再细成啦，係啦。 咁但係其实呢间嘢呢，如果真係呢样嘢可以做呢，佢坐喺度都收钱嘅。即係其实点解呢？因为而家做呢、這个Bitcoin 呢，做 transaction 呢，即係你譬如一买一卖呢，佢係会抽你3% commission 㗎嘛 ,ok。咁即係呢间 PTC 呢，如果佢个 volume 唔变，个银码唔变，佢一日只係坐喺度收，即学杜比华斋真系好似当系呢个开赌场收啲叫咩啊？抽水，佢一日抽水都抽1,000,000 啊！ 同埋仲系用电脑抽嘅啫，系啦，即系人手方面咧就唔系使好多嘅啫。 即系电脑抽，即系冇情讲啦，冇友谊价啦，系嘛？ 即系不论你买卖赢输都要抽噶啦。 系啊， 因为问题就系因为大陆嘅资金咧就冇掟出啊，咁啊除咗炒楼之外咧，就大妈去买黄金。 咁呢個比特幣一出嚟咧，咁就一個新嘅投資工具啦，但問題就係、是，咁佢個貨幣啦，咁啊喺中國大陸入邊咧，咁啊基本上就係唔可以自由兑換外匯。 係啦，所以咧炒外幣啊，啲咩匯匯啊，喺大陸嚟講冇咩意思嘅。 咁啊陰謀論就話啦，咁就話會唔會係一個新嘅渠道，將中國人民幣嗰啲即係中國嘅資產咧就換曬出去 因為佢我哋睇講關於 有陰謀論。 BTC 呢樣嘢其實我咁想睇睇講幾個概念嘅。嗱，如果你話佢係可以喺一個即係佢有一個平台，你當 BTC 係一間國內公司，佢可以做一個買賣交收嘅。OK， 咁我想問你，因為你本身個貨幣持有嗰個人唔一定係國內人嚟噶嘛。OK， 即係譬如如果我喺safe 喺德國，我有我去 BTC 嗰度做呢個買賣。OK， 咁你真係俾錢我同我買噶嘛？咁嗰嚿錢係點樣離開中國嘅咧？我都系谂嚟谂，谂唔通嘅啫。因为你有外汇管制噶嘛，国内即系唔系话你买完之后，你系咪将已经可以将个钱打出去啊？定系点样咧？咁同埋有一样嘢，我成日都唔系好明咧。其实你话会唔会一个骗局咧？你倒翻转去谂就话，其实嗱咁啊，真系好 depends on 咧。因为而家讲系热，系讲系呢几个月先开始多人讲呢样嘢啫嘛。咁之前系唔系好值钱嘅嘢嚟噶嘛 ？OK， 咁就咁其实我成日都怀疑，咁其实 Bitcoin 会唔会有庄家嘅咧？ 我都系有咁谂嘅，咁到底边个赚咗咧？咁、那个发明者叫做咩啊？中咩聪啊？ 中本聪， 中本聪咧，系咪真系？ 系咪真系一个？ 全民已经 resign 咗噶啦，另一个人 同埋究竟呢个系咪一个人嚟嘅咧？都冇人知系咪一个人嚟嘅。 嗯， 唔系呢套嘢系讲到好好嘅，喺美国嗰方面咧，就是、一个啊国家嘅货币， 系啦， 就不可复制。 咁佢而家佢成个古仔讲得好噶嘛？我格林斯潘都话呢样嘢系不能忽视啊，呢样嗰样。 但系佢格林斯潘都讲话，寻日讲就话系泡沫。 咁、不能复制呢样嘢，咁佢咁货币呢样嘢就系你有人用，你多人承认嘅时候，咁佢就可以做一个 media 去做呢、這个 交收咯， 转移嘅交收啦。咁但系Bitcoin 系新嘅发明啦叫做一个叫加密咗嘅货币，咁啊好完美咁样啦。但系同樣嘅數學程式係可以再做嘅，咁即係話除咗 Bitcoin 之外，咁亦都係林林總總類似 Bitcoin 咁嘅虛擬貨幣，就會出現喺個市場嗰度。 喂嗱，咁啦，因為咧好穩啊。好多人都仿效，即係呢個經濟學基本原理啦，就係好多人進入個市場啦。就因為依家嘢咧就太吸引，咁啊一共咧有就80種咧新嘅虛擬貨幣產生咗嘅，而 Bitcoin 係最出名嘅一種啫。你頭先講到係優點啊，嗱你講嘅話係即係唔可以複製咧，即係其中一個優點嚟。 你可以當係一個解謎啦解決一個謎題咧，就有一個 Bitcoin 出嚟嘅。咁啊總共咧就有接近2100萬個謎題啦。因為解一次就越難。 因為 Bitcoin 咧，佢其實佢個概念點樣？即係我第一次聽嗰時候，我因為我都唔明係喺度掘乜鬼嘢啫。咁但係唔緊要啦。佢嗰個問題就係話 ，OK， 佢個故事咧，你話係咪即係你當呢個係一個騙局又好係咩？佢有一樣嘢咧，我始終我都唔明白就係話 ，OK， 你去買一部電腦翻嚟去做一啲嘢，做嗰啲係咪一啲冇意思嘅嘢嚟嘅？原則上嚟講係一啲冇意思嘅嘢嚟。咁但係冇意思嘅嘢，return就會有錢翻嚟嘅喎。咁你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话个股真系咁样嘅，即系我读翻咗，如果我系个编剧，我编个股咧，其实 Bitcoin 咧发行嗰个人咧就系 Google 死嘅 ，OK？ 咁 Google 咧，其实佢哋喺每个地喺呢个地球上面咧，好多地方咧有好多唔同嘅 data center 去做一啲 data analysis 啊，诸如此类啦。因为佢某个程度上佢咧做一啲 data mining 啫嘛，咁去完善佢个 search engine。你话原来系 Google 发明出嚟嘅。咁如果你屋企有电脑咧多出嚟咧，或者你放咗工唔用咧，就 咪卖俾 Google 滚咯。嘥出嚟，帮 Google 去做一啲处理，即系处理一啲数据，而 return Google 俾翻一啲钱你，就系 Bitcoin。嗱，如果个股真系咁样咧，就相对嚟讲比较 make sense 嘅。但系而家你去到而家 Bitcoin 呢个情况，就去到最 ultimate 去讲嗰样嘢。就系攞个电脑出嚟做一啲唔知乜鬼嘢，嗰样嘢系基本上系冇 utility 噶嘛。而佢做咗出嚟系会令人有少少好，所以好多人会有个concern 就喂，究竟系唔系真系咁噶？ 嗱，咁样啦，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啦。到底价值系咩意思咧？价值同埋信心咧，系咪等即系等同嘅？你有信，你信佢值钱咪值钱咯。 咁即係，但係呢個問題就等於話，即係美金係咁印，咁你哋都要買咁解啫嘛。其實原理都一樣，即係你對呢個國家有信心啊嘛。即係等佢啲國債一樣啫嘛。 即係第一次嘅 Bitcoin 嘅 嘅交易咧，就係攞邊個邊個嚟換咗兩 pizza 咁樣樣。 但 哇咁 cheap 㗎咋？ 啊， 咁而家 Bitcoin 我諗佢即係不愧我哋祖國都係強大啊嘛，即係。咁啊 ，Bitcoin 而家嗱，头先讲咗啦，已经去到有超过60% 个交易喺大陆进行。 咁但系你不知，我话睇嗰篇嘢喺度讲咧，原来而家全世界喺度掘 Bitcoin 咧，最犀利嗰间公司咧，原来都系喺大陆嘅。 喺深圳 咧叫做，我听佢讲啊，深圳一叫烤猫嘅公司，呢间公司得四条友嘅啫。OK， 佢每一日咧，我睇嗰篇嘢讲啊，佢每一日咧可以掘357个出嚟。 哇，咁劲！即係中國人民啲好聰明嘅、 啊，我咪最近嘅數據啦。咁即係話，如果呢四條友咧，我唔知用啲咩掘啦，我嘅。但如果佢就咁掘咧，佢一日咧淨係掘出嚟。如果根據而家嘅 market value 啊，佢一日可以做到個 revenue， 即係佢個收入咧，你當佢掘完之後賣曬佢啦，我嘅日日都係咁。佢一日可以揾300多萬，四條友要乜叉都唔使做喎，整啲電腦喺度掘到住，真係。 相信地方都唔使好大。 可能佢擺電腦地方好大，我唔知啊。 完全违反咗呢个生产力嗰个原理啊！ 嗱，咁做一样嘢咧，点解 Bitcoin 咧系有 Bitcoin 点解有价值咧？即系有啲优点嘅，就系做咧用嘅人咧就唔使 show 个 identity 出嚟嘅。你唔知边个用嗱，譬如我而家揸住1000蚊去买嘢啊，咁我俾钱嘅时候，你都认得我系边个啦？有闭路电视啊，就算冇闭路电视啊，收银姐姐都知道我系边个啦。但系咧 Bitcoin 咧买货币嘅时候咧，你根本就系得个户口 number 嘅啫，你唔知系边个嚟嘅。第二咧。咁咧就係好限制好少啦，你網上交易咧就唔受銀行咧，唔使經銀行啊嘛。第一唔使俾銀行抽水啦，第二你根本唔使俾咩手續費，喺網嗰度咧撳兩嘢就得噶啦。啊，咁啊不受交易嘅上嘅限制。第三交易成本好低嘅。咁咧由於貨幣咧係採用咧點對點嘅網絡系統進行交易，節省咗好多人手、手續費同埋兑換嘅成本。你知啦，去銀行唱外幣啊，即係啲咩恒生嗰啲，嗰啲收你錢噶嘛。 冇錯。 第四咧就頭先阿 David 大衛講噶啦，供應有限啊。各個央行咧個印銀紙，雖然話美國佬而家印好鬼多錢，但係咧始終係有個限制嘅。但係咧而家呢啲嘢咧係供係不受限制，你掘到就係噶啦。 同埋可以離線掘添啊，即係唔一定要上網啊，你交易先要上網。 即係佢俾咗條數你嘅啫，就 offline 喺自己喺度掘啦。 嗯， 係啊，基本上就係一個佢一啲形象化講啦，啱啱講啦，係一個夠快解謎嘅，咁啊會解呢一個問題咧，就會有一個 Bitcoin 出嚟。唔係，應該可以離線咁樣解嘅。 即係你 咁深圳四條友係咪數學天才咧？ 咁我唔知道，但如果你好似阿 David 嗰個解釋咧，就係話 OK， 如果你將佢形象化啲去睇，就話你當咩？你當 Bitcoin 係一塊地，即係佢 Bitcoin 佢有一塊好大嘅地，我想參與嘅，佢就俾一塊你。咁你又 offline 你咪自己喺度掘咯，即系每一条题目就一块地咁解啫嘛。 系啦，咁嗰块地点样嚟咧？嗰块地你又唔使惊啊，会冇个冇，即系一个户口啦吓，即系好似阿杜比咁样讲啦。咁个户口咧系可以系好易产生嘅啫，同埋嗰个户口咧系会有个即系有个密码噶喎，啊，即系你又唔使惊咧，会俾人去复制啊，或者去盗用噶喎。 系啦，咁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用嗰一块地嘅概念系咧，就话咩意思咧？就话 OK。你最開始參與嘅時候，我俾一塊地你，咁嗰時冇人開墾噶嘛，係咪？咁我嗰塊地佢含有個 Bitcoin 嘅量咪會多咗咯。OK，到越嚟越多人參與嘅時候，我俾同一個 size， 我將佢形象化，就俾同一個 size 嘅地你，咁佢個含個 Bitcoin 嘅量咪會少咗，同真係掘金係一樣噶嘛。即係通常你一開始去掘嗰時，我好易都掘到出嚟，咁慢慢 即係人均嚟講就真係少咗啦。 但係掘金唔同，掘金有基本嘅成本啫嘛。即係基本成本就係、是、咁，你都要篩啊，你都要有一條油。 佢而家都係㗎，而家你掘金又話要用鏟啊，用篩啊，成咁而家你掘呢個 Bitcoin 咪用電腦咯咁、我另外睇佢去網上喺度講，又頭先阿杜比都講咗，就係中國政府今日都出咗嗰、那個講關於，但係你要留意佢好得意喎，佢講係話。即係咪政府嘅銀行啊，相關嘅金融機構係唔可以用呢樣嘢啊嘛？ 係啦，佢係咁講嘅，佢咧就呢個通告咧嚇，就係通知就講明確指出咧，比特幣並非真正嘅貨幣，即係唔係 legal tender， 同埋咧禁止咧金融以及咧支付機構嚇、即係要俾錢嗰啲機構咧參與比特幣嘅相關業務同埋投資活動，提供服務嘅網站咧亦需要求咧。这个用户呢是用实名登记。 但大陆好鍾意啊，实名登记。 实名登记。因为比特币的最大特色就是不用认人的。 啊，认钱认唔认人？ 佢可以，我睇嗰篇就系可以 trace 到个 record， 即系而家你买翻嚟呢一个，之前系边啲人拥有过？但系嗰啲人全部可能系啲 user ID 或者系啲 account 全部 user ID， 你 trace 到系边个？边个位咯，系啦，即系边个 IP 啦，系啦， 喂，讲开讲，即系呢个我睇嗰篇文章几个月前咧，法国最似中国，中国最似法国。我伟大祖国咧，我伟大祖国宣布禁止之后咧，限制之后咧，呢个法国央行咧亦宣布咧，呢个比特币对比特币嘅炒卖咧发出警告，发出个 warning 出嚟嘅，即系中国同法国咧，真系孖兄弟嚟嘅。 因为咧你咁嘅即系你用黄金比喻啦吓，咁因为呢咁嘅新嘅货币啦吓，咁你喺大陆嘅情况，因为大陆个人民币唔系自由兑换噶嘛，咁你唔系自由兑换嘅情况之下，你出现一种，哇，原来有个途径啊，可以同外边嘅啊，即系自由世界啊嗰啲货币去兑换嘅，系啊 ，bypass 咗啊， 政府嘅管制， 政府管制啦，或者 bypass 咗个海关啦，或者系金融嘅管制啦，咁其实系根本就系会影响咗成个。大陸嗰個咁嘅金融嗰個系統嘅， 因為 佢貨幣系統， 因為我睇嗰篇嘢咧，點解中國政府要咁快要出嚟做嘢？因為盛傳啦，因為我唔喺國內咧，但我睇嗰篇文章，盛傳係點啊？盛傳作中國最大嘅 search engine 咧，即係百度啦 ，OK， 最大嘅慈善基金啦，一基金即係李連杰嗰間啦 ，OK， 最大嘅網購平台淘寶啦。同埋市值21嘅盛大集团咧，都 $21啦， 都会谂住开放呢个收呢个比特币咁，咁变咗如果真系咁样搞咧，就政府真系唔出手都唔得啦，阿李王。 系即系人民币咧就逐步俾比特币再取代噶啦，即系暂即系咁样讲 嘅。要换外币受到管制啊嘛，好大嘅管制啊嘛，咁你如果换而家呢个比特币交易完全唔使经过，唔使去噶。咁即係話冇網管， 因為佢係離線㗎嘛，佢離線處理㗎嘛，你掘咗出嚟，跟住你又你點你嗰、那個咪綠霸呢啲咁嘅程式，你只可以 ban 嗰啲文字啊 ，ban 你個網址嘅啫，但係你個 IP 曲又要去 P2P 即係點對點啦，即係大家有玩過 PT 啊，或者係 download 某啲嘢啊，用 BT 嘅 download 啊，咁你發覺咧 BT 樣嘢咧就係冇國界嘅，你係 ban 唔到嘅 ，OK 啊， 仲有佢一離線之後，政府更加查唔到啦。 系， 你一上网佢就查到， 即系佢就好似 网警查到， 你感觉一 P2P 咁样可以代替，但系就好似病毒咁样样，或者喺度传染病咁样样 ，OK， 你传咗一扎人咧，咁呢扎人啊互相喺空气嗰度咧就可以交换噶啦，啊嗰啲病毒，咁你就算 ban 咗一个人，其他人都可以喺度交换嘅，啊即系你可以类似嘅咁嘅 concept 去睇啦，咁呢个比特币嗰个交易嗰个咁嘅即系大家互相交易嗰个情况咧，就系、是、类似系。啱我所講嘅嚇，即係病毒互相傳染，你係揾唔到源頭，即係捉唔到嘅，永遠都係好打遊擊嘅，好 flexible 嘅。 嗱咁啦，即係好，即係你正人君子，你想揾到啲錢就自己收埋啦。咁我當你正人君子咧，揾錢咧即係冇壞嘅嚇，即係取之於道。君子咧就唔會厭惡啲財富嘅。咁但係咧壞人都可以利用嘅。咁因為由於透明度低啊，咁咧。即系你唔知边个喺度买卖噶，咁啲黑帮啊啲咁可以买卖毒品咯，或者你唔知边个买噶，洗黑钱咯，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喂，咁如果有人估计，佢话其实咧嗰啲交易里边咧好多咧都系黑帮分子嗰啲呢个比特币由黑帮分子所拥有嘅，咁咧如果警方真系侦破咗一单用比特币嚟做。即係洗黑錢啊，或者係賣毒品啊，賣啲非法嘅嘢，一破咗冇咗大炸嘅時候，對個市場嘅波動係可能係好大嘅。 冇錯啦。 因為好，你唔知邊個啊嘛，可能你估計話有一大嚿係黑幫裏面擁有嘅黑幫嘅交易嚟嘅，咁突然之間警方係偵破咗嗰嚿，嗰嚿完全退出市場，咁對個市場嘅波動咧就影響相當之大嘅。咁可能係會急射嘅。咁但係仲另外一樣嘢呢，貨幣價格呢今年已經上落呢即係大上大落啦。咁呢即係而家有好多人分析認為越嚟越多炒家加入。咁將來價格波動呢會變得更大，隨時呢由於波動大呢你走唔切呢就係富貴㗎啦。 唔係咁永遠呢賭仔都永遠自己 係。身家蒸發㗎啦。 佢而家嗱，如果你睇呢，因為我哋唔係做，即係起碼我都唔係做呢一方面啦。如果你頭先我哋最開頭嗰陣時候講呢，如果比特币比喻为黄金啊 ，OK， 咁我諗而家你話去炒賣啲比特幣呢，我諗只係第一波㗎啫。即係如果正常諗，就算我自己唔玩呢類型嘅嘢，咁跟住好快就會有咩？因為而家佢可能佢個 比特幣 ETF 啊，佢而家已經係個參加門檻已經係好高㗎啦嘛。頭先講過就係一係你就自己喺裏面做買賣。OK， 一系你又一齐参与去开垦比特币。咁另外一个头先唔记得讲就系话 ，OK， 啲人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我都系睇嗰啲资料讲咧。因为原来每一间交易所咧，佢交易同啊，因为比特币系同一样嘅，系用啲嘢嚟噶嘛。佢可能佢哋交易嗰、那个价钱系唔同噶。咁如果有啲人你想搵钱就点咧？就搵啲交易个价钱低嘅买入嚟，跟住去翻高嘅去高嘅交易所放出嚟。但系听落去好似好荒谬，但系佢话真系可以做到嘅。咁我谂，如果而家呢个系第一波嘅话，第二波咧，如果你有接触过黄金嗰啲咧，其实下一波如果你想更多人参与咧，更加黐 Q 线咧，就应该可以做咩咧？就系、是、做呢个比特币嘅 option 啊 ，future 啊，即系炒黄金啫嘛。 比特币 ETF 咯， 整啲衍生工具出嚟都得嘅。 即系衍生工具可以点样做咧？嗱，好简单啫嘛。即系大家都系咁 Q 中意赌钱嘅，咁啊唔紧要啦。今日就咪叫嗰啲交易所咪开嗰个呢个比特币嘅即系你每日咪炒佢个上落嚟搵食咯，系咪？咁另外第二样就真系可以炒 option 啦，即系三个月后你睇好定睇淡啦，咪开张 contract 嚟做咯。咁啊，另外一样嘢去搵钱，嗰呢样嘢真系可以。 咁但系咧，就有个问题就系、是、比特币呢个黄金唔同咧，黄金啊真系有喺度啊嘛。咁啊， 有实物 系啦。咁其实我哋用黄金嚟比喻，咁呢个世界就唔系即系黄金呢个稀有金属噶嘛，仲有白银噶嘛。OK， 咁啊，即系有比特币，有呢只咁嘅货币啊，虚拟货币，咁亦都有第二只出嚟噶 咯。有八十只啊，八十只新货币出嚟啊。 系啦， 即系冇网管嘅新货币啊！ 咁如果系类似嘅啊，咁啊类似比特币咁嘅叫加密，用加密程式去整出嚟嘅货币，或者系啊叫解谜啦吓。咁、啊、你佢话有2100万个啫，咁啊比特币啫。但系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数学解谜嘅程式啦。咁我可以发明好多唔同嘅数学解谜程式出嚟噶。 嗱，理论上系嘅，但系问题就是、头先都讲过啦。最主要就话，因为而家我哋睇都系报纸啊或者杂志转载讲呢样嘢。点样开始普及化啫嘛？咁但系始终都系你再谂多一百只出嚟都得噶。但系问题就系、是，始终去到最尾都系咪呢样嘢真系可以去做一个交易 transaction 而去买到嘢啊嘛？即系例如你话，譬如去即系去买到个 pizza 嘅，即系因为头先我睇嘅话，另外就而家话喺欧洲啊，讲紧 Subway 啊，即系香港卖面包嗰间啊，佢话去都收 bitcoin 噶嘛。咁如果你真係去到你個生活層面，去真係接受，譬如你去買樓，佢都收，即係阿成哥，你同佢買樓，佢收 bitcoin 嘅，咁就得咯。即係冇人問過最後面個原因係點解噶嘛？即係個人係你個結果噶啫嘛。問題就係咁樣啫嘛。即係你做咗一百隻都冇所謂噶。即係問題就係、是、你呢隻嘢有冇人去參與，同埋係咪真係可以同現實個社會即係接觸到或者交接到咁解啫嘛。其實 只要有人信咧，有人用咧，咁、那個貨幣就有意義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嗰、那個Bitcoin 嘅時候，咁佢而家咁不斷嘅上升啦，咁係一個2100万啦，2100万嘅Bitcoin 啦。咁如果用另外一個數學程式，我舉個例子，可能有4800万個嘅 ，OK。咁呢兩種嘅貨幣，咁又可以交換嘅咯 ，OK。咁亦都可以做啲啊，而家嘅外匯嘅情況，所謂嘅交叉盤啦。 係啦，交叉盤，我正想講啦，哎呀，阿匯中龍交啦。 咁你根本。你嗰百幾隻貨幣咧，咁嗱，咁我一定係淘汰咗一紮噶啦。咁你不斷咁樣 transaction 又有嚇唔同嘅 option 啊衍生工具出嚟噶啦。咁你現有實物嘅貨幣，基本上咧嚇 變咗 unwanted。 所以點解政府係咁 concern？ 尤其是大陸政府係好重視金融穩定呢樣嘢。 Bitcoin 係2100万個啫，咁但係你發明一種數學程式出嚟，佢又覺得係好安全嘅，又好 unique 嘅。咁你当系另类嘅 Bitcoin 二世咁样 ，OK？ 你讲嗰样嘢其实好简单啫嘛，点解啲国家都会惊就？因为如果真系 Bitcoin， 我假设系 Bitcoin 啦 ，OK？ 佢个真系好普遍咁使用用嚟做交易嘅 ，OK？ 咁第一件事系会冲击到人，你每个国家当地用嗰个货币啊嘛 ，OK？ 咁但系同一件事情发生就系话，点解好多国家都会好 concern 呢样嘢？就系因为 Bitcoin 唔许发行啊嘛。即系佢唔系 控制唔到， 佢唔系庄家啊嘛。如果大陆，如果 Bitcoin 系佢发明嘅，佢真系采佢都 ban 你都费鬼事啦。我系庄家，我中意点样玩都得啦，系咪先？咁问题就系佢唔系佢 control 得到嘅嘢啊嘛。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由于咧就即系 你唔需要搜你个乜头出嚟去用呢啲咁嘅 bitcoin 嘅，咁大家都用个密码、用个户口去用嘅，咁你唔知我边个，我唔知你边个咧，咁咧有啲人炒埋就蛊惑啦，制造啲假嘅炒埋啦，一个人整几个户口出嚟，自己卖俾自己，自己买俾自己，咁搞到咧制造啲假嘅交易，唔可以推高个价钱。 即系所以头先我哋讲就话，其实会唔会有庄家？因为我见 bitcoin 咧，其实今日讲呢个话题嘅，我好想知道一样嘢就点样咧，但我头先睇咗招。都睇咗少少啦，我嘅其实你真系想知道，头先我哋讲系咪会有庄家，会唔会真系咁嘅情况？你其实应该系睇翻 Bitcoin 由佢有开始，佢每一个月个产量系几多，同埋喺嗰个时候价值几多。但系如果我今日睇啲资料，我未睇晒。其实 Bitcoin 最 peak 嘅时间个生产系旧年12年嘅第三、第四季啊嘛。咁佢之后都系跌翻落嚟嘅，咁你又睇翻嗰个时期，嗰时啲 Bitcoin 唔系咁值钱嘅啫， 都话大上大落过噶啦， 吓、咁变咗就系话，如果阴谋啲去睇话，如果真系有庄家嘅话，喂，佢都唔使自己同你自己围攞做买卖，因为佢揸住手嗰啲 Bitcoin 系好平噶嘛 ，OK， 咁我咪而家你去到咁贵，我咪得闲买一个半个俾你咯，咁我咪可以晾住个价钱啫嘛，就系、是、个情况就系咁样啫。 但咧，你话炒卖呢啲嘢咧，而家摆明咧就系泡沫嚟噶啦。咁财政司出都出嚟讲劝你班友小心噶啦，即系香港嘅财政司。咁你呢个美啊，呢、這个格林斯潘咧，即系前联储局嘅主席咧，都话咧呢啲系一个泡沫嚟嘅。啊，即系大家小心啦。不过咧，人系好衰啊，贪性咧就即系千古咧就不改嘅。咁历史上大家最出名嗰次啊，就屈金香呢、這个屈金香球嘅热潮。 又系即系炒到你都唔信，有啲成日就同嗰个样嘢个价值都已经脱晒欧噶 啦。嗱话说啦，即系要讲多次啦，可能有啲人都未听过咧，就系17世纪啦，当时咧就系荷兰啊，即系资本主义最成熟嘅国家，即系当时嘅标准嚟讲最成熟嘅国家，英国都未跟得上佢嘅。咁啊嗰度咧就中意炒，咁啊当时咧就由呢个东面嘅诺斯曼帝国，即系 Ottoman Empire， 又叫做咧骆驼曼帝国。咁引进一啲好正嘅即係上品嘅呢、這个屈金香球，咁入到嚟呢个荷兰嗰边炒，咁炒到最高嘅时候呢，就值呢个价值呢等于呢几多啊，呢度寫得就係5000个荷兰盾嘅，5500个荷兰盾一球，咁等于几多呢？嗱，我唔知嗰陣时人民几多钱人工个月啦，咁但係呢即係荷兰呢，即係西欧欧洲人都要食牛㗎嘛，中意飲牛奶噶嘛？佢等於55只牛換一個屈金香牛，係屈金屈金香球。你諗下咧，一個工人咧，以當時嘅生活水平嚟講咧，佢可能一年都揾唔到幾多隻牛嘅啫，賺嘅錢啊， 離曬嗰個 現實啦， 係啦， 脱離現實啦。 咁但係有時呢啲嘢咧，我成日都話其實就有啲， 哎，講埋先， 係你講。 咁梗係唔值啦，阿某都知道唔值啦，咁咪冧啦，咁冧囉，咪好多人破產囉，即係大人係咁啦，唔會吸收教訓嘅。 佢呢個係一種類似，即係你當呢啲嘢永遠都係一種財富轉移咋嘛，即係呢種遊戲就好玩嘅，即係譬如 Bitcoin 又好，頭先講喂金香又好，或者係任何嘢都係呢，喺呢個裏面呢，如果理論上去理解，就係、是、一個金錢遊戲嚟嘅，即係一個財富轉移，即係點樣講呢？即係除咗佢係一個好低嘅交易成本之外呢，基本上是一個 zero-sum game 嚟，即係話譬如我賣俾，譬如我有個 bitcoin， 我賣俾阿大衛，大衛賣俾阿杜比，咁樣做啦 ，OK， 咁我賺到咧就係、是、你嘅錢啊嘛，都係你嘅錢啊嘛。但如果真係嗰個 bitcoin 會跌落去咧個價錢咧，輸就輸你嘅啫嘛，基本上。 啊、 其實喺成個遊戲裏邊咧，個財富係冇增加到嘅，只係在財富係轉移喺邊個度咯。但係點解啲人都會咁不理性、非理性咁樣去玩？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喺香港炒股票就知噶啦，只要。两个概念啊嘛，就是、接火棒啊嘛，永远唔会觉得自己系最后接火棒，即系永远觉得呢个世上仲有傻仔噶嘛，或者系呢个音乐等概念啊嘛。 骗局，但系我唔会系最终俾人骗嗰个。 因为最 我唔系最后一个啊， 即系成日我都话，如果就算你知道系一个骗局，都会有人觉得系自己系好聪明，唔会俾人点，或者唔系最后嗰个嚟噶嘛。 希望自己 exceptional case 啊，但系问题就系、是、股票市场好，咩市场都好，就专收叻仔噶嘛。我成日都话。即系边个越叻啊，死得越金噶嘛，永远都系咁噶啦。 咁讲翻啦，咁其实呢个 Bitcoin 咧个热潮咧，咁啊都系不断吓去带动落去啊，咁样样吓。因为咧，据嗰个吓政府应该出咗呢个口述啦，系一个泡沫啦。 嗯。 啊，但系 即系警告嚟噶啦，即系个 warning 嚟噶，红色警告嚟噶。 站喺一个平民嘅立场，即系 政府都係邪惡嘅，咁覺得呢個啱嘅世界貨幣咁幾好啊，咁啊減低交易成本，唔使下下受理啲政府啊，或者係叫做有錢攞佢呢個啊，叫做掠水啊咁樣啊，咁啊啱啱你所講嘅就係呢個財富再轉移，咁我又可以再所以就 elaborate 嘅，咁永遠呢啲嘅情況咧就係將叫財富再分配啦，即係將啲所有喺既得利益者啊，或者喺第二個領域所得最激翻嘅財富，透過啲佢唔認識嘅嘢，完全都轉移曬出去。 唔係一嚟好簡單嘅，如果你有即係今日喺度講話，你話國內而家係最大嘅市場，咁我又覺得唔奇怪嘅喎，因為國內嗰啲人咧，佢接受新嘅事物咧。我相信佢係比香港人啊，甚至係即係代表華人社會啊，比香港人同甚至係台灣人咧，仲要快。因為我嘅時候喺大陸做嘢咧，佢哋真係嗱，你諗下，其實簡單啫。而家你 Bitcoin 都唔係一啲咩，即係解釋俾你聽，聽得明嘅。你諗下，如果早幾年，你諗下大陸真係乜鬼嘢啦炒？你有冇聽過大蒜啦炒？ 有啲姜嗰啲咁嘅，即係雞毛蒜皮，一個咁講曬都有得炒。 啊，咁即係話其實佢哋都係慣咗，中意玩呢個遊戲噶嘛。 即系炒卖成风嘅，但系炒卖呢样嘢就好资本主义嘅。 最好而家佢 即系我国人民咧，对资本主义咧情有独钟。 佢又唔系仲系中意炒卖咁简单。如果你 国 啊，国内人啊，赌性甚强啊嘛，中意炒卖啊嘛，同埋佢另外一样，佢系最中意就啱晒佢啦。哇、啊，你呢个游戏系咁透明啊？话俾我听，而家有1100万个，最后得2000万个。咁嗰啲契弟又喂，嗰啲人咧， 2400万个，最后 啲人就会开始谂啊，顶你个肺，咁可唔可以？做庄家我囤积呢，但你炒大蒜一样嘅，咪咪喺度囤积啲大蒜，咁你囤积啲大蒜嚟做乜？系咪先？ 嗯， 但一样会有人做，同埋我嗰时做喺国外做嘢，国内人好中意呢样嘢。我嗰时我哋买车咧，咁我哋买啲车都比较贵噶嘛。咁厂年年咧生意唔够咧，就会谂啲咩出嚟咧？就谂啲咩特别版啊？我嗰时做车位，即系100周年纪念版啊！呢架就唔知呢架车做咗几多年嘅纪念版啊！ 整个张凳啦，换过啲皮啦， 做100几架，咁啊跟住嘛， 氹下你班傻仔啦！ 咁啊，我发现咧，我做车做咁多年咧，就算你今年啱啱去你做完呢、這个系东京车展定系呢个定系呢个德国车展咧，你都见到佢好兴嘅，而家都系，即系特登咧画搵啲人画啲图啊，整只龙咧，张凳度话呢啲又符合大陆嘅市场啊，即系限量88架，跟住扑佢个街，我嗰时卖过真系好离谱，即系其实系同一架车嚟，佢架车我卖贵30%嘅喎，嗱，但系又有傻佬卖过，真系好好笑。 个傻佬咧就俾氹咗卖啦，跟住呃女仔，呃啲傻妹。 香港件原本系冇乜特别嘅嘢，背真系价值。 因为我曾经系参与过到呢啲嘢噶嘛，我记得嗰时候我有个 sales 喺北京。咁佢成日话冇生意，跟住我嗰时冇生意，冇乜嘢搞，咁啊日日都系坐喺度开下会啊，倾下我啲客啲 case 出嚟倾噶嘛。跟住我话呢个客点解唔买？系啊，上次有架80周年版买唔到，佢都成日都好唔开心。跟住就仲要同我联络嘅，佢话普通版佢又唔想买。咁我话啦，呢部因为嗰年又有唔知乜鬼特别版卖，唔知全中国得3架啫嘛。嗱，我话你打俾个客嗱。上次真系卖唔到俾你，真系好唔好意思啦。嗱，今次呢3架，我就争取咗1架，就卖俾你先。吓、啊，系真系有啲咁嘅事，卖贵几多钱啊？跟住我个伙计问我卖几多钱？跟厂个价值钱卖，我哋跟翻平时嘅利润加多100万啦。哇，真系即刻卖喎！啲人真系傻过，发现真系。 所以卖嘢咧，唔系净系 physical product。是卖埋嗰种感觉， 卖 嗰种感觉是好值钱嘅。嗰啲咁嘅水磨牛仔裤啊，喂，我听我同学讲啊，佢公司卖啲咁嘅嘢啊，啲牛仔裤啊，真系整几部洗衣机啊，喺度搵啲咁嘅石春啊，喺度猛洗到烂，我卖俾你，咪卖俾你10000几蚊条啦。 佢炒卖咧，同埋购物咧。 因为佢最紧要就系你卖咩都好，你当 Bitcoin 睇一种商品都好，最紧要咧就讲个古仔，靓靓仔仔嘅，听落去咧你又明一半唔明一半嘅，但系就话俾你喂，而家升到飞起噶啦，大佬，因为头先我都讲过咯，如果你好似而家咁样做，点会冇人入去群啫？我就根据而家你可以掘到个速度。喂，大佬，而家你真系买部电脑啊？我唔好计你电费啊，用咗几多电费啊？大佬，佢个 ROI 之外讲话叫 return of investment。你如果根据而家呢个速度去行嘅话，佢个 ROI 系23倍啊，大佬。即系话你投资40000蚊，你一年之后你系可以攞翻4000蚊，唔系40000蚊乘23倍嘅 return 喎。咁点会唔会有人入去做啫？咁你又倒翻转去谂咯。咁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要做呢啲嘢，你咪当计下数啫嘛。 你覺得如果真係 Bitcoin 係一樣正常嘅嘢，佢一個合理回報應該係幾多 percent 到？如果係15%，我先用個啊，唔係，我用條formula 計一計。如果個 ROI 一年係20% return， 我假設係咁樣啦。OK， 其實 Bitcoin 應該係值幾多錢到咧？用而家嘅 value under 而家嘅電腦去計，我諗 Bitcoin 個 value 頂多係值$80美金左右。如果用20%，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個 ROI 係23倍咧。如果你真係用一個好正常嘅計算方法，咁咪啲人咪狂買電腦去一齊去掘咯。 係啦， 咁掘到幾時先會停咧？就掘到去呢嚿嘢呢個 Bitcoin 個 value 等於去到一個 return of investment， 你覺得係接受唔到啊嘛？即係有可能為負噶嘛？即係玩得啦。即係今日係掘剩10個嘅啫，你仲戇居居今日走去買部電腦掘，咁咪跟住你都。 系 啊，你买部电脑翻屋企，你都未插着个电脑，都未去 download 嗰个程式，就已经掘 Q 完啦。咁你嗰50,000咪，你嗰40,000投资咪变咗泡汤咯，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当佢系咁样去做，即系可以用啲好复杂嘅方法去计，我估20% return 叫好理想啦，啩一年。OK， 因为头先你讲话掘到最后嗰个掘几时啊？掘到2041年啊？ 2014年 啊，即系2014年，我哋三个所有都死 Q 晒噶啦，基本上。 咁啊，即系大家咪喂咁啦，你话即系呢个到呢个回报嘅系等于咩啊？你讲多次啲学术。 ROI 我哋叫 return of investment 啊嘛，即系话你每年赚到个钱同你个资本投资争几远啊嘛。咁如果而家用呢个数去计啊 ，OK， 我先先话俾大家听，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参与买部电脑，边度买？ 2014年啦。 咁系讲咗20几倍喎，大佬，咁点会唔投资啫？咁但系问题就系你永远知道投资同啊头先阿杜美讲乜咁样一样啫嘛，越嚟越多人去投资啊嘛，系咪？咁你个 capital 咪一路 intensive 去做嗰样嘢咯，而嗰样嘢越嚟越慢噶嘛，咁一定会去到一个位系停止噶嘛，理论上吓，即系唔好话去到负啊，去到10%或者8% return 都几理想，因为喂。真系乜差粒仔用喎，买部机翻嚟插着佢自己有行噶咯，好似。 假设系所有消息都系正面。 吓、啊，咁问题就系话，如果大家都真系好想去参与呢样嘢嘅话，咁大家而家就攞支笔出嚟，咁你就抄低呢间公司名，呢间公司就唔系我嘅 ，OK？ 嗰间公司咧叫咩咧？叫 KNC Miner， 就 K N for Lancy，C for Cat，M I N E R， 加一格 A B， 呢间公司系瑞典公司嚟嘅。A B， 咁你又上去嗰间公司，嗰间公司嘅网站好好笑啊！第一句就话我哋系最专门生产一啲掘 Bitcoin 嘅机器嘅，屌真系咁都得嘅而家真系， 系咪好卖啦？ 咁、你咪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嗱就真系嗱，即系玩，你当投资有道玩啦，嗱，即系点都认真啲，屌就英国正路嚟讲咧，就唔系攞去黄金砌部机翻去掘嘅，屌大佬真，咁人哋嗰啲话晒北欧嘢系嘛，话佢真系好笑，因为佢一讲佢系上面公司，我谂起咩咧？我谂咦 ，Fofo 啊！Fofo 又系做开掘，又系做掘地嗰啲机好出名，即系 Fofo 啊、Caterpillar 呢啲又 系。系佢 ABB 系嘛 ？ABB 系啦。 系啊，系瑞典公司啊嘛。 咁又翻翻去我哋之前讲即系早几集讲嗰个你话新快报嗰啲咩三粒重工啊，即系佢净系将自己公司 掘啲概念咧搬埋落去， 将公司变咗好似一间 Fofo Panther 嘅公司嗰啲，即系我哋系买啲开挖土机啊，开块机嘅嘛。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觉得啊呢个都系一盘唔错。嘅生意，呢排可能啲股票啊咩又唔好生性啊，马仔啊足球又唔生，你咪整部嘢翻嚟试下咯。 咁啊，但系嗱，你而家讲咗啲咁嘅投资机会咧，我祖国嗰啲公司咧吓，马上飞去瑞典嗰度咧，可唔可以收购噶啦？ 我咁直头收购间公司翻嚟 啊！收购间公司翻嚟噶啦，系会咁做嘅。 即系记紧咧，其实咧，即系埋尾啦，节目都差唔多时间啦，就系、是、呢、这个世界咧，人会有一只嘢咧，就会升。 咁你可以阿叫我嘅阿叫我哋嘅同我哋讲咁你咪可以我哋嗰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囉同、我哋讲下啦你自己有咩心得你可能觉得好笨柒嘅你可能觉得係好正嘅你班友唔投资就笨柒唔係我笨柒。 只会升唔会跌嘅嘢呢基本上呢係最后都唔会有人赢到大钱嘅。 不过呢今次嘅事件呢呢个虚拟货币呢就是、对全世界所有政府一个好大嘅考验。即系进入网络世界之后咧，对金融制度嘅冲击啊，金融制度系政府管噶嘛，咁咧各个政府个价值咧有几多咧？今次咧系一个好大好大 嘅， 有走 税噶，好鬼神秘 啊！你以为可以控制用咁多网景控制？未必得噶。 咁我睇睇，咦，又系瑞典公司，跟住我另外谂起呢个斯诺登，都唔知系啲乜鬼嘢嚟，好似冚唪唥都系一啲。 即系反政府定系无政府嗰啲。 咁应该由 UFO 啦，有关系。啊， 即系好，唉，总之有时啲嘢真系。 嗱，咁啊，喺一个冰天雪地嘅地方，嗱，而且系天冷咧，就根本见唔到太阳嘅地方咧，嘅人嘅想象力系特别丰富嘅。 系，咁亦都另一样嘢就系如果吓咁啊。即系叫做喺政府叫负面啲咁睇啊，咁、 那个用晒 比特币嘅时候， 即 系 当 佢 冇到啦， 冇到咁啊，抽税都有十分困难噶嘛。 啊，嗱，话俾你听咧，将来咧呢、這个呢、這个研究咧，公共行政嘅人咧就会开个课题，或有几条友咧即系个 PhD thesis， 都系写啲咁嘅嘢，到底政府嘅作用角色系点咧？喺呢个虚拟世界里边， 都好模糊化啦。坦白讲，就系已经开始。 唔系就咁，你大陆政府都唔够胆完全禁，因为完全禁嘅后果系好严重。 可能佢自己谂住点样将黑钱运走噶，点可以咁咧？系咪先？ 啊，你可能咁讲。喂，佢好严重，冧咁点啊？啊，佢真系而家喂稳定压到一切啊嘛，仲系呢个阿小泽啱啱上台冇几耐，你就搞单咁嘅嘢出嚟，佢束手无策噶。喂，佢唔知点算，未遇过系全世界政府未遇过啲咁嘅问题啊。 嗱，但系你可以咁样谂，我倒翻转，即系我差埋尾，我再讲一讲。即系大陆咧有道好系点样咧？大陆啊，佢个创新能力又唔强噶。但佢嗰、那個佢個輻射力非常之強，所以我覺得可能下一波咧就真係會有啲大陸版嘅 Bitcoin 會出現啦。 即係大陸有一百隻貨幣出現，但係咪好似大陸版 Bitcoin 二世咁樣可以炒到 Bitcoin 一世咁勁咧？ 咁即係自己同自己炒嘅啫喎，呢、這個外國未必掂嘅喎。 我都，但係佢主要係想將啲錢攞走啊嘛，唔喺大陸啊嘛。 好啦，真係差唔多啦，唉，我哋都要食饭㗎吓。 冇错啦，唉，咁啊，大家 记得多啲发表意见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 冇错。 都系讲埋啦，咁啊，有兴趣就去返 HMD 所实践嗰个行就注册返啦。 注册咗个 Bitcoin 先，跟住去买翻部电脑翻嚟。 赢咗咧就喺网上咧赞下我哋，输咗唔好开声啦，啊唔好揾我哋负气啊，唔好找我哋负气。 即系我哋做嘢系比较一条龙噶嘛，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想玩嘅，咁啊梗系 你真系好有企业家头脑咯。 架撑啊咩要齐备噶嘛，再唔系嘅，不如真系翻去我公司度。 都系提供，睇下系咪下次提供埋一个破产热线咧 咁啊唔使，咁我哋可以去倾过呢个中港台中港台嘅总代理，净系买呢部机可能都发啦，好似。 好啦，系咁先啦，拜拜。 好，拜拜。